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五环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后车队尾排到七棵树桥，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过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10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的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歌群百游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给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974 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三月的最后一天，17:02，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刚才在我们的片花当中呢，反复的在倡导时光机，好像在有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有一些浪漫的情侣呢，会在什么树下呀种一个时光胶囊，若干年之后呢，再把这个时光胶囊拿出来，重新的找回当年的记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这支乐队呢，厉害了，就叫做时光胶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好，都会为了自己的爱好去做很多的努力。你是否可以为你其中的一个爱好坚持12年的时间？他们可以。他们的歌曲你可能听过，可能没听过， Who cares? 在今天节目当中，你可以见证一个非常棒的乐队。 Ladies and Gentlemen, 17:02，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时光胶囊。翻开那本旧时的相册，这支乐团从12年前的2006年开始他们的音乐旅途。一换清新的英伦，洋溢着青山绿水般的诗意，是他们对自己的定义。你是否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是否也曾这样黯然神伤？ 悄声息的离去，倔强的背影，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 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理想？ 曾飞得更远，哪 间在转，场景在换，人物在变，好像我们总被困在自己心里的岛。可你又是否想过，有时你会发现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到底孰真孰假，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不知道。 但如果现实就是一场梦，那么就让这场梦尽情的精彩吧。974 Live Show， 今晚让我们跟随时光胶囊乐队，一起埋下一颗时光胶囊，唤起昨天的远方，想象明天的平凡。欢迎时光胶囊。怎么样，各位，是不是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是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各位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再度的提醒了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方便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正式的开始。第一首歌曲就叫做旅途，欢迎时光胶囊来喽。 太多的喧闹，繁华的世界我们无处可逃，内心的释放毫无保留，无需是一种奢望。什么时候才能推倒那迷惑的墙？什么时候站在原地就能看到远方？这阳光灵魂在路上，去一个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暖风的味道一度方向，还有不知名的村庄，望不到尽头，没有路标，无所谓方向，就是个旅途，我们走在漫长的路上，听阳光在唱歌，歌颂着什么？ 哇哦，这个旅途的开始简直太酷了呀！欢迎今天我们的嘉宾时光胶囊乐队。当然大家如果有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发现直播间当中已经被他们占满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表演呢又是不太容易的，一方面要在表演区当中进行乐器的一个现场演奏的表演，另一方面呢也要请我们的乐队的成员来到我们这边的访谈区，跟大家的好好的聊一聊故事。所以给各位20多秒的时间，欢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四位成员陆续的跟我们进行打招呼。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时光胶囊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欢迎时光胶囊，来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们是 时光胶囊 乐队。 四个大男孩说的这么整齐，有一点幼稚的样子。啊，先挨个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从谁开始？ 我是时光胶囊鼓手小木。 小木。嗯，哎， 对，我是时光胶囊的主唱，我叫徐东辉， 欢迎东辉。 哎，我是时光胶囊的贝斯手吕一。 嗯， 我是吉他手刘宇友。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叫做《旅途》。其实时光胶囊这个乐团已经走了12年了。 是， 然后你们一开始是一个校园乐队。 对，最早的时候是在大学组的。 嗯，当时是也不叫现在这个名字，据我了解，一开始的名字还挺好吃的，叫做水果沙拉。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 机缘巧合，就是几个人凑到一块儿的时候，想一块儿玩个乐队，然后呢，大家正好在吃饭，点了个水果沙拉，都觉得清清爽爽，然后比较好吃，然后觉得就拿这个。 那时候我们各自都有乐队，后来我们各自乐队都散了。 若干年之后过去，然后发现爱吃水果沙拉好像已经不能够饱腹了，有些人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发福了。说的就你 太直接了这样。 哎，为什么从水果沙拉改名叫了现在的时光胶囊？ 嗯，因为还是觉得就是水果沙拉毕竟还是有点幼稚嘛。时光胶囊这个名字其实我觉得可能更符合我们的音乐感觉，后来去编的那些东西。 按照常理而言的话，改乐队的名字应该是一开始就改了呀，你们也是经过了好几年之后才彻底的冠名。嗯， 对对， 那个时候水果沙拉好像说在业内也是得到一些人的认可，知道这个名字的。 对， 就是也以水果沙拉这个名字去参与过一些比赛吧，成绩还不错。 嗯， 然后呢，所以当时改名的时候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斗争。 嗯， 就是但是最终还是觉得那个名字可能跟现在的这个风格时代是不太搭了，所以最后还是决定换完了，然后大家觉得跟现在的感觉特别搭，然后呢， 对，然后我们就改了， 也就 对，其实这还是刚才老刘说了，那个还是确实是下了一定决心才改的。 嗯，但说到这个风格啊，其实一开始水果沙拉风格好像是英伦摇滚， 后来改呀改呀改呀，现在还有风格吗？没有一个明确的风格， 没有一个明确风格，其实已经没有了。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很多的故事，他们的音乐。其实从刚开始的在学校的这样一支乐队，到现在，你们有些人已经是有工作了，有些人还在校园当中。 对， 还在校园当中的是后来加入的啊，大家不要以为他一直在校园当中没有毕业。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旅途》，那先简单的说一下吧。这首《旅途》据说刚开始的时候是完全的一个巧合当中写出来一首歌曲。 应该算是，其实就是也是一种风格尝试吧，包括后边的吟唱什么的，全都是一种尝试。 哎，说到那个吟唱，那段吟唱非常的酷炫，那唱的是什么样的？ 其实没有什么，我们当时好多人问我们什么意思，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一种 很多词什么的，其实没有必要有什么意思。 哦，我以为 是黑阿拉扎，黑阿拉扎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种， 它也不是一个语言，就是情绪的表达吧。 而且对，其实有这种形式吧，也有这种，哦，也就是黑阿拉黑阿拉曼亚拉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民歌嘛。 黑阿拉曼亚拉扎说的还挺顺的，听起来有点方言的感觉啊。刚才那首歌曲呢，也是收在2013年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名字叫做《记忆给他的礼物》。这张专辑呢，你们也是做了7年的时间。 对。 然后一共有11首歌曲， 嗯， 怎么做了那么久？ 还是由于我们就是毕业之后都有工作了 啊， 然后大家其实可能放在音乐上面时间没法那么多，所以一直再加上一直在选歌做歌，所以7年时间磨出来这么一张专辑，可能时间长了点，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好。因为我觉得就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确实也舍弃了一些歌。 嗯， 对，这样可能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可能更，对于我们来讲啊，可能更精致一点，就里边的歌来说啊。 既然他们说是那么精致，那大家接下来就是见证精致的时刻了。听完第一首《旅途》，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叫做《舞者》。 嗯 嗯，要不要先讲一下 《舞者》？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当时其实做了一个梦吧。 啊， 对，梦里头有这么一个跳舞的人。 是你一个人做的梦是吧？ 对，是我一人做的。 嗯， 对，基本上都是我 一块儿做一个梦，可能也挺可怕的一个事儿。 你们乐队基本上就是你来作词作曲， 对对对，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然后做了一梦之后，然后就很难忘记那个梦。 梦里是有一个舞者， 对， 然后他是一直在跳舞， 对，然后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很美 啊， 嗯，然后就当时就把那感觉记下来了。 所以你醒来只是把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画面， 对对对对对， 画成这样的一首歌， 对对对对， 啊，听起来很酷哈，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也再度的提醒大家，如果收听的同时方便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直播间当中我们到底是如何通过现场的方式把很多好听的歌曲演奏出来的。视频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完一场梦之后就把这个梦用一种很梦幻的方式给演绎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舞者》就是徐东辉曾经的一个梦化成的一首歌曲。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一场梦现在正式开始。 把所有秘密悄悄 隐藏一些事，无人知晓，随风飘散到别的地方。在水中央，想起舞的精灵，让我迷失方向。你来去的身影，在午夜的剧场，独自流浪。 非常梦幻迷幻的一首舞者，之前呢只是一位舞者在徐东辉自己的梦当中去独舞，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大家看到这位舞者在我们每个人面前通过自己不同的想象去跳着不同的舞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在小的时候呢很多小孩子很喜欢去放风筝，觉得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儿。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渐渐长大了，然后对于风筝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好像也发生了些许的改变。提到风筝会觉得说不再像以前想象当中它是那么自由的一种状态了，它可能会有一根绳子始终拽着我们，让我们没办法飞向更加广阔的天空。下面这首歌曲呢就叫做风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时光胶囊他们的风筝是怎样的，来吧。 在谁的手中，跟随着风穿越了云朵的身体，屏住了呼吸，我睁开眼睛，是完美的世界，想带你去看那完美的世界，我们的身后留下美丽的彩虹，直到时间停止，世界末日的那一天，想飞得更远，到世界的尽头，有你陪在我身边， 要如何挣脱那一条命运的线？生在何处？这是个怎样的城市？人们哭了笑着，学会慢慢的遗忘，跟随着风到达了云的彼岸，埋下一个梦，我闭上眼睛等待你的出现，想带你去看那完美的世界，我们的身后留下美丽的彩虹，直到时间停止，世界末日的那一天，想飞得更远，到世界的尽头要如何挣脱那一条命运的线？想带你去看那完美的世界，我们的身后留下美丽的彩虹，直到时间停止，世界末日的那一天，想飞得更远，到世界的尽头挣脱那一条命运的线。亲爱的，我从未离开，不要说再见。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是跟我一样在听他们演唱的时候一直不住的再去晃脑袋呀，然后跺脚啊，各种各样的摇晃。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请来了时光胶囊，给大家带来他们非常好听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叫做风筝。可能前半段主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想要哭这样的感觉，听到最后可能会有一种笑着流泪这样的一个样貌哈，非常酷炫。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会听到他们很多好听好听的歌曲，当然也会有他们很多好听的故事。欢迎各位有时间的话，方便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关于他们乐队的故事，你有任何想要提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留下你们的问题。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们在2013年发的《记忆给他的礼物》当中的歌曲，后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等会儿见。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蓝静丽家家居全品节，逢周六及清明假期微信送券，家具建材满1万立减400。蓝静丽家 低

是否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是否也曾这样黯然神伤过？ 悄声息的离去，倔强的背影，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 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理想？时间在转，场景在换，人物在变，好像我们总被困在自己心里的岛。可你又是否想过，有时你会发现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到底孰真孰假，我不知道。但如果现实就是一场梦，那么就让这场梦尽情的精彩吧。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让我们跟随时光胶囊乐队，一起埋下一颗时光胶囊，唤起昨天的远方，想象明天的风帆。欢迎时光胶囊。17:37，欢迎各位继续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时光胶囊进行现场演出。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可以看一下直播间当中的我们设备是多么的丰富，以及他们在演奏设备的时候的表情也是值得一看的了。收看视频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本时段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十秒，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膀，飞过荆棘密布的夜，只为那一点光。或许这一切只是幻想，或许本不该如此渴望，无法计算内心一时的重量。 很酷的一首石庙，石头做的庙宇。这首歌曲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欢迎时光胶囊乐队从我们的表演区来到访谈区，当然也给他们一点时间，非常快的时间当中他们就可以过来哟。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时光胶囊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欢迎时光胶囊，刚才我们听到这首《石庙》，又是谁做了一场梦吗？ 还是我写的，但是不是梦。其实主要还说的是这与其说这里边叫石庙，其实我还是觉得主要说的是那个理想。 嗯， 对，因为我觉得就这个乐队现在坚持了12年，其实更多的还是理想支撑着我们。对，我们虽然工作了也好，怎么着也好，但是我觉得人应该有理想。 嗯， 对，这些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实现吧，我觉得可能挺可歌可泣的一件事儿。 可歌可泣，所以这十二年坚持下来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是吗？ 确实不太容易，因为时光胶囊之前也确实换过人嘛。 嗯， 对，但是其实怎么说呢，虽然不停在换，我跟老刘是原班人马，我俩一块儿组的这个乐队，还有当时，然后现在虽然换了几拨人了，但是这个乐队依旧还是非常正常的在那个做东西。 你们觉得最难的阶段是出现在哪个阶段呀？ 哎呦，最难的阶段应该是那是2015年。2015年应该是最难了。 2015年那还不是很早之前，就3年前。 对， 当时怎么个难法？ 因为当时那个，那时候的鼓手， 嗯， 那时候鼓手出国留学， 嗯， 走了，然后没办法，他必须要走。然后还有那时候的键盘也是由于个人原因吧，种种原因造成的，就是他也走了。所以当时那个时候，应该只剩 那个时候本身就 没 有贝斯， 没有贝斯，对 啊。 对，是我们俩当时的感觉就是 乐队不成立了， 就剩我们俩人。 然后，但是就像刚才他说的，这个要有理想嘛。然后我觉得， 对， 即使是只有两个人在，那这个只要我们俩在，那这个乐队就在。 嗯， 就是 当时就说嘛，就是只要咱还在，这个乐队不会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当时就再去找朋友一块加入这个乐队。然后重新的阵容又 OK 了。 从这样的一个迷茫到后来的坚定，这个过程你们多久去完成了？几个月？ 其实倒没有什么迷茫， 我觉得不，并不迷茫， 不迷茫， 一直都觉得这东西必须要坚持下去。 嗯， 因为坚持太多年了，这应该算是融入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没法割舍。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肯定要坚持下去的。只不过当时困难原因是因为可能当时演出了或者一些东西中断了，没法去演，或者好多东西没法去弄，没法录，但是并不会影响这个情绪什么的。觉得重新再来过，就再找人没问题的。 目前听到这里好像大家会觉得说时光胶囊和另外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相类似的团体陆先生有一点相像啊，相像点在于呢都是有工作然后同时坚持着做音乐， 对， 然后但是陆先生的这样的方式好像是主要由贝贝来作词作曲啊，然后完成最基本的一些东西，然后他把这个 demo 拿出来以后大家各司其职去把这样的一首 demo 给它丰富起来。那你们乐队呢？ 也是一样的，我们跟陆先生其实挺熟的， 特别有渊源的， 特别有渊源的。对对对， 我跟贝贝认识十多年了， 是仇恨是不是？ 没有，并不仇恨，对不对？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就是这个模式，我们也一样， 就主要是徐东辉来做。 其实也是对，然后我一直是在家把东西完成之后，然后把 demo 什么发给每个乐手，就每个乐队的成员，然后大家一块儿先各自回家考虑好去怎么编，然后最后再通过排练把这个东西更丰满一点。然后基本上作品就是这么出来的。 可是不一样的是，因为贝贝他本身就是一个全职音乐人嘛， 嗯嗯， 你还有自己的工作。 是，而且我的工作非常固定。 那 我在金融，在银行， 就是白天上班，晚上自己在家做音乐。 对，对， 这样一坚持坚持12年，你太厉害了呀！ 就因为很喜欢嘛，特别热爱。 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十秒》，好像是有一种忧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两首歌曲呢，那就更加忧伤了。你听这歌名，第一个歌名叫做《孤独的灵魂在歌唱》， 对， 这首新歌。 对，那个今年我们准备要发新专辑， 嗯， 然后大家已经在制作中了，然后那个可能会大约年中或者下半年的时候， 七八月份吧， 七八月份会出。 顺利的话，可能在 现在基本上前期的制作工作已经进行到了四分之三左右了。 哦，那很快就可以让大家听到了。 对对对，然后那个这首歌就是在里边收录的一首歌。 这首歌曲是一个很孤单的一个状态吗？ 其实还是表达一种情绪吧，因为我们就是就像我们这种独立的音乐的做音乐的人，尤其这种每天还要工作这种，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有的作品可能大家并不理解， 嗯， 而且自己唱歌的时候也确实挺孤独的，尤其在我在家做歌的时候，那简直特别孤独。 怎么个孤独法？ 就是我只有自己，然后下了班很累，确实很累，有时候七八点才下班，到了家之后的话就 没有共鸣，没有人给你一个回应。 对，然后曾经有段时间，反正就是一个人的时候，那时候确实挺孤独的。对，这首歌写比较早，其实。但一直没有做，是因为一直在等这张专辑出的时候做。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孤独的灵魂在歌唱》，是你曾经在很孤独的一段时间写出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对对 对。 嗯，那另外的一首《岛》呢？ 岛的话，其实还是代表了一种，还是一种情绪吧。因为我们觉得歌大部分都表达是情绪。岛也是，其实岛歌颂的是，也不是歌颂吧，岛应该说的是一种，应该算是爱情故事。 嗯， 对， 爱情故事。 对。对，这里边的 相思的爱情故事。 对，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想细细了解这就是歌词的话，看歌词其实应该能知道什么意思。 Uh-huh. 关于蝴蝶，还有叶子，还有岛上的花，这是一个三角的关系。 好，说这么多，孤独的灵魂在歌唱，以及岛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形式？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的现场弹唱给各位听。 好。 也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给各位30秒的时间走进直播间，然后呢这两首歌曲陆续的唱给各位。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来久就会出走，没有一成不变的心情。做梦太多就像睁着眼睛，现实的残酷会让人清醒。我不是万能的神，不用整天假装圣人。你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何必只想征服灵魂。终究还是没能转弯，终究还是不够勇敢。我们都是生活的演员，可剧本没想的那么简单。终究还是输给了时间，终究还是束手就范。做一个好抵抗的罪犯，等待最后的审判。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勇敢的歌唱，需要彼此温暖，才不会孤单。我们都是爱幻想的孩子，偶尔会迷失方向。谁又能永远的不悲伤？转弯，终究还是不够勇敢。我们都是生活的演员，可剧本没想的那么简单。终究还是输给了时间，终究还是束手就范。做一个毫无抵抗的罪犯，等待最后的审判。才不会孤单。我们都是爱幻想的孩子，偶尔会迷失方向。谁又能永远的不悲伤？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勇敢的歌唱，需要彼此温暖，才不会孤单。 非常有共鸣的一首歌曲，孤独的灵魂在歌唱，就像歌词当中唱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灵魂在勇敢的歌唱。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岛。岛呢，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非常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同时呢，岛它又是一个非常封闭非常寂寞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时光胶囊进入到他们岛的世界来。 蝴蝶丢了心爱的翅膀，它曾有梦想飞过海洋。人们说爱到

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三月的最后一天6:05，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时光胶囊乐队，带来他们的歌曲，讲述他们的故事。如果各位刚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直播间当中的我们是如何完成音乐的。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本时段首先我们要先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很浪漫，叫做《天空城堡》，各位送给你们。 却到不了

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连听了两首歌曲，再度的欢迎时光胶囊，辛苦了。怎样，每次连唱两首歌曲是不是非常的累啊？ 还行还行还行，真的还行。因为我们平时排练的时候一排排好久，所以它是属于连着唱。 你们也经常会办各种各样的巡演是吧？ 其实只办过一次巡演， 巡演也就去年巡过一次。 正经的巡演是去年一次。 对对， 那其他在北京会可以看到你们的专场吗？ 会有，北京会有专场。其实之前发专辑的时候就有专场，后来我们十周年的时候有专场，然后今年 发新专肯定还会有专场， 机缘巧合肯定就得办。 至于专场会在哪里，大家就关注他们的微博就好了。 对，欢迎那个拨打热线。 这我们不是一个卖药的节目啊。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天空城堡》和那个蚂蚁，我觉得这两首歌曲都是挺忧伤的状态。我感觉你们大部分歌曲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就是可能跟我本人有很大关系，因为我自己，他们觉得我平时挺逗的一人 啊， 但是写歌的时候就是丧丧的那种。 平时挺逗的人内心一般 都 但其实都低沉。 对，也不能这么说啊。 就你会把你自己的灰色那一面放到音乐世界当中。 对对，尤其是因为毕竟这东西是我一个就是宣泄一种情绪的东西嘛，这个音乐这东西对于我来说，我必须要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就是放在音乐里头，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你生活当中是会跟自己的朋友倾吐自己苦闷那一面的人吗？ 会， 绝对是。 啊，绝对是， 绝对是， 一定。 哎呀， 不是，我也是知心大哥哥。 对对对， 就跟你聊过，跟你倾吐过的那种。 最近跟你倾吐什么故事啊？跟我们一起来好好分享分享。 但是我怎么觉得都是你跟我倾吐？作为就是 对 倾诉对象， 作为那个年龄跟你叔的年龄差不多的这个人， 你说作为主唱， 我哥比他都大，他一直让我叫他叔。 你就别闹， 给对方压力那么大，人家本来想讲故事，就是活生生的被你一个眼神不让讲了。 随便讲，不讲。 我真有 这真要是讲了，万一哪天你们看到我又不在时光胶囊弹贝斯呢，就是因为这故事跟你说。 哦，原来每次换成员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呀？ 不 是，有很多朋友说 全是。 刚才听到蚂蚁这首歌曲， 还是有人。 哎，有很多朋友说啊，刚才听到蚂蚁这首歌曲就觉得这个旋律啊是非常的欢快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欢快的旋律当中隐藏的是这样深刻的这样的一个歌词。你这首歌想要表达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欢快的方式，把自己深刻的东西传达出去吗？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其实，就是可能我会笑着面对一些事情，我会就有点黑色幽默吧，就是自嘲也好，什么也好，等等，就这种情绪是这样的。但实际上我要表达的是另一面的东西，就这种反差是这首歌我当时想做的这种反差。 那时光胶囊这个乐队的音乐风格是不是大概也是你这样子的？ 还好吧， 就即便我们要 小忧伤 也是笑着的那种。 对， 但不是那种很丧的忧伤。 对，小忧伤， 小忧伤， 温暖的小忧伤， 温暖的小忧伤。 提到时光胶囊，可能有一些朋友因为那一首歌曲认识了他们，叫做青丝。 对， 这首歌曲据说也是很早一批的把戏曲元素加入到歌曲当中来的。 对，十年前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可以说那时候确实好像国内没有人写戏曲类的音乐。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像《One Night in 北京》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感觉。 对， 那你当时怎么想要写这样的一首歌？ 一个当时其实就是觉得，我当时我们其实一直，尤其我自己吧，我自己一直想把那个中国的元素想加进来。那时候想尝试一下，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刚好当时写的时候，这个 你学过戏曲吗？ 我没有学过戏曲，但就是一直在唱歌，就是从小到大。 嗯， 但是就是也算是一个挑战吧。我当时想试一试。 青丝当中是有非常多的戏曲的演唱部分的。你当时为了这个戏曲的演唱部分，有刻意的去学戏曲吗？ 其实也没有刻意去学， 这就是天赋。哦， 他就等着这句话呢。你看我都不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首青丝现场的再唱给各位听。哎。过去十多年了，再唱这首歌曲会不会发生些许的不同的感受啊？ 还行吧，我觉得可能除了自己上岁数了之外，别的也还好。青丝这首歌也是当时写的时候也是一个意境，一个意想的一个情景。 嗯， 关于对古代的男欢女爱这种。 也是有一个关于等待的一个故事、啊。 有有有，当时也是，对，其实我们之所以后来改名时光胶囊，也是由于时间这个东西，对于我自己来说非常非常的，就时间这两个字儿，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嗯， 所以包括等待也好啊，孤独也好啊，其实时间这个事情都可能贯穿于此。 嗯， 所以后来起名时光胶囊也是跟这有关。 好，各位，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青丝》现场的呈现给各位。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时光胶囊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各位，接下来我们听到就是他们十多年前写的这首《青丝》。这首《青丝》呢，前面的这个节奏会，前面的音乐旋律啊，会时间比较长。然后到中间部分呢，各位可以听到二胡的声音。这个二胡声音是怎么出来的呢？如果你能看视频的话，看一下视频，《青丝》来了。这首《青丝》现在就送给大家。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让我们跟随时光胶囊乐队，一起埋下一颗时光胶囊，唤起昨天的远方，想象明天的风帆。欢迎时光胶囊。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环。时间过去的非常非常的快，今天我们的表演只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没有关系，各位，如果你刚刚来的话，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各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时光胶囊乐队。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下面本时段第一首歌曲，我们一起跟随时光胶囊走进时光隧道当中。在这个时光隧道当中，我们每个人浮现出来的画面应该是不同的，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画面都应该会挺美的。来，这首时光隧道开始喽。 光阴似水流年， 一起跟随时光胶囊走了一个时光隧道。歌里面最后两句歌词说的是回头去看光阴似水流年，刚才各位在这样的一趟时光隧道当中，你都浮现出了哪些画面，哪些面孔呢？会不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画面，有些面孔你记忆非常的深刻，但是那个人那个事情叫什么名字你忘记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呢，把这样的情绪延续下去，就叫做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来咯， 直到 不知道，不知道你的名字。 太好听，太过瘾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这也是我们今天全部演出的最后一首歌曲，跟我们第一首的那首旅途其实还挺辉映的，又出现了咿呀扎拉黑这样的一个部分呈现哈。欢迎时光胶囊来到我们的访谈区当中，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天，给他们一点时间走过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时光胶囊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 我说 怎样，现在还过瘾吗？ 过瘾过瘾过瘾。 会不会觉得还挺累的？ 还好还好，因为我们有时候专场演小二十首呢。 这是第一次来电台当中唱歌哈。 对， 感觉还挺酷的吧？ 挺好的。 好，下次欢迎常来哈。 没问题， 你乐意的话每天都来哈。 驻场嘉宾， 刚才我们听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这也是一首新歌哈，算是。 对，算是新歌。 今年会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整个乐队的。 对。 这专辑叫什么名字呢？现在有整个一个想法了吗？ 还不能说呢。 啊、哦、不能说的秘密。 不能说的秘密。 对，就是这个专辑名字现在先保留一段时间吧， 我有许多小秘密。 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偷偷的听到了一首《孤独的灵魂》在歌唱了，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可以听到整张专辑？ 我们预计整张专辑大概七月份、八月份吧， 年中年下旬吧。因为我们想那个就是一首一首的去这么着推。 现在好像比较流行这样的方式， 因为那个确实现在快餐时代嘛，听歌的人可能不太愿意就是耐下心去听每一首，所以一首一首推的话我觉得更有意义吧。 每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都能够更好的去消化。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好一些。所以我们就这么决定说是要一首一首的。 那也就是说每个月大家都能够听到一首新歌了， 基本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因为歌现在其实都已经制作差不多了嘛。 这算值得开心的一件事儿。刚才听到的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我总觉得特别适合新海诚的那个电影你的名字、很适合作为插曲或者是片尾曲，这个氛围呈现的感觉也非常的相像。你们的创作大部分都是源于生活当中自己的一些感受是吧？ 对对对对，基本上都是这些。然后也有人说，我看评论了，他们说那时候觉得跟那个新海诚那个你的名字特别特别，就是感觉特别搭、 贴合。对 对对。然后其实这歌本来的就是想法还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就是听我们歌人这么多年了嘛， 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对，然后其实我们觉得这首歌也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 对我们所有听众的一个 对 一个答谢 啊，送给歌迷的一首歌曲。 对，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今天听我们节目和看我们节目，大家会觉得说，哎，一共乐团有四个人，好像三个人都有说话，始终有一个人特别不爱说话。真的，你除了报了自己的一个名字之后，就再没有跟大家聊过天。好，跟大家聊聊天好不好？来，我们的鼓手。 好，我是鼓手小木。又 完了是吧？ 所以用家乡话聊。 哦，家乡话就算了，自己讲都讲不准了，不讲了。 所以鼓手是你平时在乐团当中话也是特别少的一个人。 还行 啊， 还行。 那既然话那么少，刚才我们在前一时段最后也说了，有一首歌曲就是《青丝》当中这个二胡啊，弹的拉的太好听了。然后如果各位有看视频的话，会说，哎，这二胡在哪里？这嗓子。 对对对对，那个这也是一个打小那个就是一直就是有时候自己会模仿 啊， 然后偏偏就是别的乐器也没怎么模仿，就一直在模仿二胡 啊。 然后当时这首歌也是由于这个，当时不是说想跟中国这个音乐元素结合在一起吗？所以就里边就用了这个二胡。 哎，那我们接下来现场的教学一下好不好？既然我们的鼓手穆庸不爱说话，那你就不然当学生来学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跟着学一下哈。 其实就是嘴不要张太大，然后要卷一下舌。 哎，这段必须要看视频了，再多提醒大家。 对，要卷下舌，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发嗯的音，就这种东西就出来了，发嗯的音， 还要抖起来。 对对，然后差不多了，但是就是还应该再把那个气，就是用的再稍微，就共振那个再稍微沙哑一点，就更像胡气的声音了。 沙哑一点，来再试一下。 我们看我们的主持人 就这种， 再学习一次。 哦、好好， 然后还要有这种抑扬顿挫的东西，靠你这个力量去把这个声音的重和轻慢慢的就是怎么着表达出来。 你们三位有学过吗？之前 没有， 从来没学过，是不是？那现场我们一个一个来一下，好不好？ 嗓子疼。 哎，少少来少来，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病了 啊！那好，那我们剩下三位，我们来 做个忠实的听众， 分别来一下吧， 保留一点崇拜感。 来来来，贝子可以，应该贝子 来来来来，我来，我试一下。 我的妈！ 哎呀， 太幽怨了， 你这个弦有点坏哈。 没完了， 大家不要换台。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挺像的，他 对，就是他其实就是靠那个卷舌之后发嗯的音之后，能把那个、啊、再靠你嗓子那个稍微沙哑的那点把那东西发出来就行了。 嗯，好，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棒，除了听到他们的现场演唱之外，大家还学了一门乐器二胡，而且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 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 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学不会的话，记得来微博关注“时光胶囊乐队”，我们继续学习。 啊、这波广告打得好。然后呢，今天也会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然后也说了从这个月开始吧，可能就会每个月上一首新歌。 应该我看 这个月 已经到月底了，下个月， 嗯，然后呢，如果再有演出的话，微博上也能看到。 对对 对, 对，都会有信息。 好，所以，我们的微博名来再打一次广告吧。 时光胶囊乐队。 好的，感谢时光胶囊乐队做客今天的97.4 Dive Show， 现场演得非常棒，谢谢各位， 谢谢， 有欢迎有机会再来，等到年底发完专辑的时候。 好，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97.4 Dive Show， 我是泽华，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拜拜。 跌满一地换过一季心情和落落花欢的面具，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何关系，从今以后你就是你，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感情，从今以后我不怪你，恶意的是你。半沉浸失控的情绪，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就让我偷偷的想你。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一颗混乱的心和一窗漆黑的风景，你是无需唤醒，挥挥衣袖而已，云彩阳光与我的灵魂还留在原地，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何干系，从今以后你就是你，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感谢，从今以后我不怪你，恶意的失意、哦哦、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当我开始